牵着你的手，想退出的时候， 马萨贝拉路 亲达马基的路，我曾经在拥挤的人群中失去自己，直到遇见你。 Hidupku 爱你 tak berseri tanpa kehadiranmu, ku cintaimu, 不再怀疑。就是你，牵着你的手，想退出的时候，刚刚当安哭色的阳光度， 爱用了理由，红地毯的尽头， 幸福在等候，加坚固的约定，多么的幸运。Aku pasti， 我不怀疑， 爱的就是你。牵着你的手，像最初的时候。追求的时候。